你好，我是华仔。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单服务器高性能模式 PPC 与 TPC。高性能是每个程序员的追求，无论我们是做一个系统还是写一行代码，都希望能够达到高性能的效果。而高性能又是最复杂的一环，磁盘、操作系统、CPU、内存、缓存、网络、编程语言、架构等，每个都有可能影响系统达到高性能。一行不恰当的 debug 日志，就可能将服务器的性能从 TPS 30000降低到8000，一个 TCP no delay 参数就可能将响应时间从2毫秒延长到40毫秒。因此，要做到高性能计算呢，是一件很复杂、很有挑战的事情。软件系统开发过程中的不同阶段都关系着高性能最终是否能够实现。站在架构师的角度，当然需要特别关注高性能架构的设计。高性能架构设计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尽量提升单服务器的性能，将单服务器的性能发挥到极致。二，如果单服务器无法支撑性能，设计服务器集群方案。除了以上两点，最终系统能否实现高性能，还和具体的实现及编码相关。但架构设计是高性能的基础，如果架构设计没有做到高性能，则后面的具体实现和编码能提升的空间是有限的。形象地说，架构设计决定了系统性能的上限。实现细节决定了系统性能的下限。单服务器高性能的关键之一就是服务器采取的并发模型。并发模型有如下两个关键设计点，分别是服务器如何管理连接和服务器如何处理请求。以上两个设计点最终都和操作系统的 I/O 模型及进程模型相关，包括 I/O 模型有阻塞、非阻塞、同步、异步；进程模型有单进程、多进程、多线程。在下面详细介绍并发模型时，会用到上面这些基础的知识点，所以我建议你先检测一下对这些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更多内容你可以参考 Unix 网络编程3卷本。今天我们先来看看单服务器高性能模式 PPC 与 TPC。PPC 是 Process Per Connection 的缩写，其含义是指每次有线的连接就新建一个进程去专门处理这个连接的请求。这是传统的 Unix 网络服务器所采用的模型。基本的流程图，请点击文稿查看。图中，父进程接受连接，父进程 fork 子进程，子进程处理连接的读写请求，子进程关闭连接。注意，图中有一个小细节，父进程 fork 子进程后直接调用了 close，看起来好像是关闭了连接，其实只是将连接的文件描述符引用技术简易。真正的关闭连接是等子进程也调用 close 后，连接对应的文件描述符引用技术变为零后，操作系统才会真正关闭连接。更多细节请参考 Unix 网络编程卷一。PPC 模式实现简单，比较适合服务器的连接数没那么多的情况，例如数据库服务器。对于普通的业务服务器，在互联网兴起之前，由于服务器的访问量和并发量并没有那么大，这种模式呢其实运作的也挺好。世界上第一个 Web 服务器 CERN-HTTPD 就采用了这种模式。互联网兴起后，服务器的并发和访问量从几十剧增到成千上万，这种模式的弊端就凸显出来了，主要体现在 fork 代价高。站在操作系统的角度，创建一个进程的代价是很高的，需要分配很多内核资源，需要将内存映像从父进程复制到子进程。即使现在的操作系统在复制内存映像时用到了 copy on write 技术，总体来说，创建进程的代价还是很大的。父子进程通信复杂，父进程 fork 子进程时，文件描述符可以通过内存映像复制从父进程传到子进程，但 fork 完成后，父子进程通信就比较麻烦了，需要采用 IPC 之类的进程通信方案。例如，子进程需要在 close 之前告诉父进程自己处理了多少个请求，以支撑父进程进行全局的统计，那么子进程和父进程必须采用 IPC 方案来传递信息。支持的并发连接数量有限，如果每个连接存活时间比较长，而且新的连接又源源不断的进来，则进程数量会越来越多，操作系统进程调度和切换的频率也越来越高，系统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因此，一般情况下，PPC 方案能处理的并发连接数量最大也就几百。PPC 模式中，当连接进来时，才 fork 新进程来处理连接请求。由于 fork 进程代价高，用户访问时可能感觉比较慢。Pre-fork 模式的出现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顾名思义，Pre-fork 就是提前创建进程。系统在启动的时候就预先创建好进程， 然后才开始接收用户的请求。当有新的连接进来的时候，就可以省去 fork 进程的操作，让用户访问更快，体验更好。Prefork 的基本示意图，请点击文稿查看。Prefork 的实现关键呢，就是多个子进程都 accept 同一个 socket。当有新的连接进入时，操作系统保证只有一个进程能最后 accept 成功。但这里也存在一个小小的问题，即鲸群现象，就是指虽然只有一个子进程能 accept 成功，但所有阻塞在 accept 上的子进程都会被唤醒，这样就导致了不必要的进程调度和上下文切换了。幸运的是，操作系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例如 Linux 2.6 版本后，内核已经解决了 accept 鲸群问题。 Prefork 模式和 PPC 一样，还是存在父子进程通信复杂，支持的并发连接数量有限的问题，因此目前实际应用也不多。 Apache 服务器提供了 NPM Prefork 模式，推荐在需要可靠性或者与旧软件兼容的站点时采用这种模式，默认情况下最大支持256个并发连接。 TPC 是 Thread Per Connection 的缩写，其含义是指每次有新的连接就新建一个线程去专门处理这个连接的请求。与进程相比，线程更轻量级，创建线程的消耗比进程要少得多，同时多线程是共享进程内存空间的。线程通信相比进程通信更简单，因此 TPC 实际上是解决或者弱化了 PPC fork 代价高的问题和父子进程通信复杂的问题。 TPC 的基本流程图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图中父进程接受连接，父进程创建子线程，子线程处理连接的读写请求，子线程关闭连接。注意，和 PPC 相比，主进程不用 close 连接了，原因是在于子线程是共享主进程的进程空间的，连接的文件描述符并没有被复制，因此只需要一次 close 即可。 TPC 虽然解决了 fork 代价高和进程通信复杂的问题，但是也引入了新的问题，具体表现在创建线程虽然比创建进程代价低，但并不是没有代价，高并发时还是有性能问题，无需进程间通信，但是线程间的互斥和共享又引入了复杂度，可能一不小心就导致了死锁问题。多线程会出现互相影响的情况，某个线程出现异常时可能导致整个进程退出。除了引入了新的问题， TPC 还是存在 CPU 线程调度和切换代价的问题，因此 TPC 方案本质上和 PPC 方案基本类似，在并发几百连接的场景下反而更多的是采用 PPC 的方案，因为 PPC 方案不会有死锁的风险，也不会多进程互相影响，稳定性更高。 TPC 模式中，当连接进来时才创建新的线程来处理连接请求，虽然创建线程比创建进程要更加轻量级，但还是有一定的代价，而 Pre-Thread 模式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和 Pre-Fork 类似， Pre-Thread 模式会预先创建线程，然后才开始接受用户的请求，当有新的连接进来的时候，就可以省去创建线程的操作，让用户感觉更快，体验更好。由于多线程之间数据共享和通信比较方便，因此实际上 Pre-Thread 的实现方式相比 Pre-Fork 要灵活一些。常见的实现方式有主进程 Accept， 然后将连接交给某个线程处理，子线程都尝试去 Accept， 最终只有一个线程 Accept 成功。点击文稿查看方案的基本示意图。Apache 服务器的 NPM Worker 模式本质上呢就是一种 Pre-Thread 方案，但稍微做了改进。 Apache 服务器会首先创建多个进程，每一个进程里面再创建多个线程，这样做主要是为了考虑稳定性，即即使某个子进程里面的某个线程异常导致整个子进程退出，还会有其他子进程继续提供服务，不会导致整个服务器全部挂掉。 Pre-Thread 理论上可以比 Pre-Fork 支持更多的并发连接。Apache 服务器 NPM Worker 模式默认支持400个并发处理线程。今天我为你讲了传统的单服务器高性能模式 PPC 与 TPC，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留一道思考题给你吧。什么样的系统比较适合本期所讲的高性能模式？原因是什么呢？欢迎你把答案写到留言区和我一起讨论，相信经过深度思考的回答也会让你对知识的理解更加深刻。